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 V 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，派头十足。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。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，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。他将会怎样凭借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，解决问题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演播：姚迪。 当时汤爷跟陆小霞依然上过床，但陆小霞觉得女人的尊严不是用身体来证明的，而是由才能来体现的，所以她并没把自己跟汤爷上床看成是一个死穴，只是觉得当初两个人的感情到这儿了，擦出点火花而已。陆小霞心善，看谁都好，对谁都怀有一种善意。他觉得院里这位大爷对他这个外地人挺关照的，而且他父亲医术高明，治好了他脸上的痘痘，他应该对汤爷怀有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。再说汤爷一天到晚出来进去的西装革履，派头那么大，却没什么架子，他对汤爷印象也不错。但是他没想到汤爷对他和柴阳的事儿如此反感，醋意这么大。汤爷的醋意是来自他的虚荣和自尊，他认为陆小霞在他这儿已经荣幸了，就得听我的了，再去找别人那就是对我的严重伤害。您看好了，他说的是伤他自尊，而不是伤他的心。可见陆小霞在他心里并没地位。正因为如此，陆小霞在汤爷身上后来产生了极强的叛逆心理。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摆布呢？你反感的事儿，我偏要干。你认为伤自尊，我偏偏要伤上你，看你怎么着。他跟汤爷只是彼此有好感而已，从来没有谈过婚，也没论过嫁。陆小霞心里清楚，俩人相差小20岁。汤爷不可能娶她，她也不可能嫁他，他们的关系只是邻居而已。既然你汤爷压根没有娶我的意思，凭什么要限制我的自由呢？我陆小霞是自由身，自由当然包括爱的自由，我想爱谁就爱谁，你管得着吗？所以汤爷越想限制她的自由，她却偏要冲破这种限制，跟柴阳好，其实就是陆小霞为了追求自由给汤爷看的。他这么一来，汤爷反倒没了脾气。是呀，我凭什么要干涉他的自由呢？我算哪个庙的和尚啊？表面上他依然在陆小霞这儿还是牛气哄哄，实际上在心里他已经不得不认栽了。正是有对柴阳与陆小霞的这点怨气，汤爷后来跟陆小霞上床才心安理得。是对柴家的报复吗？现在想起来，是对当年抽他大耳贴子的柴福民的报复，还是陆小霞的诱惑？汤爷已然说不清了。实际上，陆小霞比汤爷要开放得多。 他在跟汤岩上床的时候说了一个玩字。也许是很久没有性生活了，跟陆小霞的第一次，他们在床上滚了半个多钟头，让陆小霞高潮迭起。所以后来陆小霞一直认为汤爷的床上功夫了得。其实这场战斗汤爷酝酿了好几年，所以才弹药充足。自从跟子玉有了孩子后，汤爷发誓今生今世不再干那事儿了，起码不再结婚，他要对得起自己的真心爱人。这个承诺他守了20多年，但想不到在陆小霞身上破了戒，而换来的却是一个玩字。跟陆小霞最后一次上床是在汤爷家，腊月23小年儿，天气奇冷，汤爷把蜂窝煤炉子烧得很热，炉子上烧着不锈钢的壶，湖水一直沸腾着，呼呼冒着热气，但屋里依然挺冷的，窗户上冻出了冰花。陆小霞那天没出门，汤爷倒班。一早汤爷出门买早点的时候，在院子里碰上了陆小霞。 汤哥，一会儿我找你说点事儿。 陆小霞给汤爷一个飞眼。 啊， 汤爷答应着，天太冷，他懒得多费口舌。陆小霞来了以后，先把汤爷抱住，在他的面颊上来了个热吻。事后汤爷冷静下来，心里又念起陆小霞的种种好来，这姑娘人真不错，对汤爷老爹和他照顾得无微不至。虽然不是夫妻，但陆小霞的细心甚至超过了子玉。汤爷骂陆小霞是鸡，也委屈了他。汤爷跟他第一次干完那事儿，拐着弯给他拍出了2000块钱，他这是真心实意。 拿着吧，买身衣服穿，算我的一点心意。 陆小霞立刻把脸拉了下来。 干什么呀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呀？你以为我在卖身吗？ 我不是那意思，是真心喜欢你才这样的。 真心是钱买不来的，喜欢我那就跟我多亲热几回啊。 陆小霞爽快地笑了。从那以后，汤爷跟陆小霞之间再没提过钱的事儿。鸡，这世界上有干了事儿不要钱的鸡吗？想到这儿，汤爷后悔在陆小霞面前从自己嘴里说出那个刺耳的字来。不过他想到陆小霞跟另一个男人有一腿，心里还是认为他身上脏，不由得有一种距离感了。汤爷对陆小霞失去了兴趣，对女人来说也许再没有这种事儿让他记恨男人的了。从那次以后，陆小霞几乎跟汤爷算是掰了，虽然住一个院，但见了面只是点一下头，连句客套的话都懒得说。汤爷虽然不至于那么小肚鸡肠，但总觉得陆小霞已心有所属，老妈子抱孩子人家的人了，所以见了陆小霞心里感到腻歪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汤爷的救赎。 谁能想到汤爷深更半夜的被那个女的咬了一口，却给了陆小霞挨近自己的机会。不管他是虚情假意还是别有用心，但他又给汤爷找药，又是说安慰的话，让汤爷难以拒绝。这是憋什么屁呢？汤爷揣摩不透陆小霞为什么今天对他一反常态。此刻汤爷对陆小霞说， 好了好了，谢谢你的关心，你回屋睡吧，我也困了。 但陆小霞却没有想回去的意思。 你都让人咬成这样了，我怎么睡得着觉呢？ 汤爷笑了， 嘿，咬成哪样了？不就是俩牙印吗？你赶紧回你屋里睡觉去吧，我困着呢，想睡会儿。 陆小霞突然绷起脸来，赶我走是吗？别把我当苍蝇，想轰就轰，我的话还没说出来呢。 汤爷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， 想说什么呀？快说，我真想睡了。 陆小霞凑到汤爷身边，细眉往上一挑，挤咕了一下眼睛， 都把人带到家里来了还说什么呀？跟你在一起除了那事儿还有什么活啊？ 汤爷有点急了，哎，我他妈在你眼里就这形象啊？你以为男人和女人到一块就这事儿吗？ 当然不是了，他不是还咬你一口吗？ 他是喝多了，我说我跟他素不相识，他喝醉了，我把他带回家醒酒，你信吗？ 切，信？你说他是外星人我都信。 陆小霞噎了汤爷一句，突然变了一种口气，诡秘的一笑， 他真那么有魅力吗？ 陆小霞好像抓到了把柄，开始踩鼓起汤爷。 我说怎么在我面前成软蛋了呢？原来劲儿都用在这个女人身上了。 那又怎么样啊？我有我的自由，你有气吗？ 汤爷看出就是说出大天来，陆小霞也不相信他跟那个女的没上床，于是他赌气一般的假意承认了这件事。 行了，我们玩得痛快着呢。 想不到这句话却让陆小霞兴奋起来， 好，这才是你汤爷呢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别不认账。 汤爷让陆小霞给弄糊涂了，为什么他知道自己跟别的女人好，那么高兴呢？ 汤爷转移了话题，你说你一点都不困吗？ 困，跟你在一起一点睡意都没有。你家里有酒吗？ 什么钟点喝酒？ 好长时间没跟你在一起了，咱不干那事儿，喝口酒还不行吗？别犯困了，陪我喝一杯。 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见到你特想喝酒。 陆小霞透着亢奋转身走到书柜前，在上面找酒。 嘿，我算拿你是没脾气了，要喝你自己找吧。 汤也懒得动，他确实是困了，两只眼睛一个劲儿打架，现在他最想干的事儿是睡觉。陆小霞熟门熟路，一下发现在柜子下面有两瓶白酒，随手拿起一瓶说， 要喝就喝白的，有什么下酒菜吗？ 别问我，自己找。 陆小霞从冰箱里翻出半只烧鸡，这是汤爷头天吃剩的，接着又翻出一袋花生米。 够了，这两样下酒够了。 他一边找酒杯一边嘟囔着说，转身看到汤爷靠在沙发上合起眼快睡着了。他放下酒杯坐到汤爷身边，依偎在他怀里撒娇着说， 别嘛，别睡嘛，老宝贝儿，陪我喝一杯嘛。 这两句肉麻的话确实管事儿。汤爷睁开眼看了他一下，说道， 得得得得得，你把酒倒上吧。 汤爷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喝的酒，喝了多少，喝了多长时间，他已经记不得了，只知道是跟陆小霞一起喝的，但陆小霞是什么时候走的他却没印象了，当时他实在是太困了。喝酒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，醒了睁开眼已经是早晨九点钟了，多亏是晚班，不然要迟到了。汤爷好长时间睡觉没这么沉了。是跟陆小霞一起喝的酒吗？他在刷牙洗脸的时候突然怀疑起自己的脑子，但喝光的酒瓶在桌子上摆着，一地的花生壳和啃过的烧鸡骨头告诉他这是真的。一瓶酒没了， 汤爷觉得自己已经困得睁不开眼，撑死了喝了一两，剩下的都让陆小霞喝了。酒量，他的酒量现在有这么大了。以前陆小霞经常陪他喝酒，他的酒量超不过二两，怎么现在这么能喝了？像个幽灵，这女孩怎么变成这德行了？汤爷心里骂道。陆小霞跟自己有日子没来往了，大晚上的她过来跟自己腻歪，就为了喝酒吗？汤爷由喝酒想到了在街头醉倒的那个女的，他猛然一拍脑袋，这时才意识到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嘿，让这个陆小霞给搅和的，他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。虽然那女的咬了汤爷一口，但汤爷始终认为他的酒没醒过来，是酒劲拿的他才癫狂的。他想起那女的说了一晚上的梦话，反复念叨着的世杰。世杰是什么人？情人？恋人？他们是两口子？是不是他失恋了？或是这个叫世杰的人背叛了他？甭管什么因由吧，反正这个世杰让他恨得可以，否则他不会动嘴上牙。算汤爷倒霉，当了一晚上的世杰，临了还挨了一口。他在床上找到了那个醉猫丢下的坤包，犹豫了一下，把包打开。虽然这事儿有点没德行，但要想知道这女的的信息，只能如此。汤爷在包里发现了这个女子的身份证，她叫戴云，1986年出生，北京东城人，姓儿有点怪，汤爷还是头一次知道有姓这个戴的。包里有一把汽车钥匙，有几张银行卡和一张健身俱乐部的卡，还有几张发票和名片，但这些都没法让汤爷确认戴云的工作单位和电话。他的酒醒过来肯定会找这个包的，怎么才能把这个包交给戴云呢？汤爷心里琢磨着，他第一时间会想到喝酒的饭店，因为他是在那儿喝高的。他不会想到汤爷家的，他是喝断片之后被拉到这儿的，怎么可能记得这两间小屋呢？包在汤爷手里，心里不踏实，别让戴云着急，他决定把戴云的包放在饭店，这样不耽误事儿。他穿上自己的行头，西服上还残留着昨天晚上戴云吐的痕迹。汤爷找了块布，蘸上水擦拭了一番，又用电烙铁熨了熨，对着镜子梳了梳头，抹了发蜡，这才出门。在胡同口的烧饼铺，他吃了个烧饼，喝了一碗豆腐脑。烙烧饼的小郭子是河南人，不到40岁，他烙的吊炉烧饼挺有特色。小郭子能干，白天卖烧饼，早晨在店门口设了个早点摊儿，周围胡同的人都到他这儿吃早点，汤爷是常客。像汤爷这样穿西装在这儿吃早点的不多，小郭子一直以为汤爷是老板，并以汤爷能光临自己的早点摊为荣，经常当着别的顾客的面夸汤爷：你瞧人家多朴实，那么大老板一点没架子。汤爷常在小郭子面前抖份儿，一根油条，一个烧饼，外加一碗豆腐脑，2块1毛钱。汤爷拿出3块钱，小郭子要找他9毛钱，他会摆摆手：算了，这点小钱还值得找吗？年终岁尾，小郭子收摊准备回老家过年，汤爷见了他会掏出10块钱给他：你瞧我出门总不带钱，这点小钱当我给你儿子的压岁钱吧，多少是个意思。其实他身上只剩下10块钱了，但为了摆谱也要在小郭子面前抖抖份儿。其实人家小郭子干了几年，已经有几10万的家底了。汤爷真大气， 小郭子逢人就说这句话，这成了汤爷的活广告。那天汤爷没胃口，只喝了一碗豆腐脑，小郭子给他加了个茶叶蛋，两样加起来也就一块多钱，但汤爷坚持给了小郭子3块钱，弄得小郭子有点过意不去。汤爷，您那买卖做不大才怪呢，天底下难找您这么慷慨大方的人。一块多钱就让小郭子的嘴抹了蜜。汤爷觉得这句话比给他100块钱心里还高兴。汤爷到饭店的时候已经10点半了，他想了想，应该把包交给保卫部，这样更安全。于是他直接奔了陶三的办公室。陶三到外面开会刚回来，见汤爷来了，赶紧起身让座。哎，拉到您家那个亲戚的酒醒了吗？陶三没忘昨天夜里的那个茬儿。嘿，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怎么样了他？ 嘿，三儿，我呀，跟你说实话，那女的不是我们家亲戚，我跟她呀，素不相识。 啊？陶三愣了一下，那你怎么让我把她拉你们家去呀？ 我不是一时犯糊涂吗？我看她醉了，躺在马路牙子上，怪可怜的，想搭把手救助她一下。这怎么救她呢？在马路上守着她，我一个老光棍，她一个年轻女孩，我怕招闲话，叫120送医院，我怕担不是找麻烦，所以就想到了我们家，正好又遇见了你。 可是你把一个陌生的女醉鬼弄家里来，就不怕惹麻烦吗？ 呵，麻烦大了，你瞧，我这都是带着伤来找你的。 汤爷脱了裤子，露出让戴云咬过的牙印，把挨咬的经历叙述了一番。陶三笑道， 这女人要发起酒疯来，那破劲儿啊，谁都拦不住，没把你鼻子咬下来，算您捡了便宜。 他这么折腾，肯定让酒给拿的，所以真把我鼻子咬下来，我也不能怪罪他。 那您找我是什么意思呀？汤爷把戴云的坤包拿出来，放在陶三的办公桌上，说， 他咬了我一口就跑了，我跟着追了出去，但没追上他。跑的时候他肯定迷糊着，这包都忘在我们家了。 陶三拿起包看了看，问道，这包您打开过吗？ 我怕他丢了包着急，想知道他的身份电话什么的，在刚才出门前打开看了看，里边有他的身份证，我这才知道他叫什么。 陶三打开包，找出戴云的身份证看了看，突然他凝视着汤爷说，这女的跟您长得还有点像。 快算了吧，我可没有她身上那肉结实。 陶三笑了，我是说五官，特别是那眼睛跟那下巴，能在马路上凑到一块儿，也算是缘分吧。你们 嘿，是有缘，没缘我能被她咬一口吗？ 陶三把身份证放回包里，对汤爷问道，那这包您只是看了看，别的东西没动是吗？ 当然了，我哪能随便动人家东西。 好，这包呢您交到保卫部是对的，咱公事公办，我们呢得对这个包做一下登记处理。 得，我呀一切都听你的。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，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。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，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，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。人心难测，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，演播姚迪，编辑张璐。